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临近，下午本市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为多云天气，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阵雨，请您注意防范。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较热，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到了周末我就得怀旧一下。 嗯，为什么到周末必须要怀旧呢？ 就是您是我的大师兄啊， 嗯， 就是以前就是在我还没有入学上到这个北京，当时叫这个 广播学院， 对，广播学院的之前呢， 嗯， 从比如说西边过来， 嗯， 没有八通线， 嗯， 然后呢等于是坐一号线坐到那个四惠东之后，就下来要坐公共汽车， 嗯 啊，就 那时候还不叫，那时候没有四惠所谓的这站 啊，对， 那时候郎家园 啊，对，然后就要坐 大北窑东， 是， 嗯， 然后八通线一开通之后， 嗯， 你看就是专门有广播学院这一站， 嗯， 哎呦，我就觉得特别的有面儿。我在这上学，你去哪儿？广播学院站，广播学院站下车的一定是广播学院的学生啊。当然，这是当时的一个感觉，所以觉得这个公共交通确实， 那你幸福吧？ 真的是很幸福。 我上学的时候，他正在修 啊， 这个。嗯，所以那个路刨的哟，所以基本上到了郎家园这时候，那时候得坐312或者是3122，然后或者坐小巴， 嗯， 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太挤了，于是就是从家开始改骑山地车 啊。我以为 从 是吧，我以为那会儿是啊，我实在觉得太挤了，于是乎在广播学院附近就买了一套房。 呸哎呀，我要有这经济头脑，那我就真干别的去了。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多人他就是这样，就比如说， 嗯， 哪儿哪儿哪儿，这个比如说这个公共交通要开设了， 嗯， 哎，这一条沿线可能相 对 来说， 啊，对，对， 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住在876呢，主要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问题。 哎， 因为刚才呢，浩洋提了一个引子，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跟浩洋提这个也大有一些关系吧。 是的， 只不过方向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聊的不是八通线， 对， 我们今天聊的是地铁17号线。其实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小胖跟我其实就已经请了我们的几位我爱我家的嘉宾在聊这个了。 没错。 对， 嗯， 那重新说一下，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那么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五的固定嘉宾。 嗯，首先第一位，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总监常青先生，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另外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望京大区北纬40度店商圈经理刘祥磊先生，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紧张吗？ 不紧张。 好，特别好。因为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两位都是天通苑啊，或者是啊昌平啊，那边的。当然的后来开始说也不紧张，因为在没有开始播的时候， 嗯， 其中一位我就问他怎么样，紧张吗？还真的是有点紧张。我说那就非常好，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你。但是没想到他说的还是挺好的，说的还是不错。因为我就说咱们上节目的时候聊的这些都是咱们平时日常的工作，肯定不会出这个范围， 嗯， 所以完全没必要紧张。只要你从事干这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浩洋说了一下，就是只要有这样的轨道交通的发展，基本上周边的房产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嗯，很多人会热捧 包括可能会从原来无人问津突然之间就卖得会很好，包括咱们上周已经说了，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马上就要开通的地铁17号线，因为它基本上是到现在为止未来北京最长的一条线。 嗯 嗯，最北边是到昌平， 是， 然后最南边呢是到亦庄的东边，整个这么一长串贯穿的。那比如说从长青常总这边了解到，是不是像这种轨道交通的沿线，它的房地产的变化应该是很大？ 对，其实轨道交通对于整个房地产影响应该相对来说是最大的，因为从我们整个居住需求来讲，首先第一，交通一般作为首位，除了一些特殊的房产以外的，比如说一些纯高端的，可能更多是品质追求，我觉得大部分房产还是以交通作为我们主要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说一般地铁开通前后的这个阶段，可能周边的一些房产它会成为一个可能以前不被大家所关注，可能它逐渐会变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生活半径啊，可能说哎呀我单位在这儿，我应该坐哪个交通工具去到我的单位最快又最方便，这样的话减少出行的那个时间，这样自己还能划算一下。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交通，那天上周五的时候咱们一块上节目的时候不就曾经算过吗？比如说我要住在地铁17号线的北边的终点站昌平的那个未来科技城，从那边如果要是比如说就拿电台来说吧，因为地铁是过咱们这边的，到贵友的永安里站， 对 对 对、 到这儿的，那基本上时间应该最多35分钟。所以那你想，那边地铁下了地铁，你想他的房产，那边有好多房产，其中有两个房产都是我家上次推荐的，其中最远的一个离地铁站300米，最远的 300米， 哎对，推荐那两个，因为新盘啊，不是二手的， 是， 然后另外一个更近，离地铁站出口100米。你说要这样的话，你从小区出来下到地铁，然后你在永安里这儿下了地铁再到电台上班，那我觉得满打满算50分钟足够了， 足够了。 你要开车的话，你说你从电台回通州，光堵车要堵多长时间？是吧？这不是一个概念。 是。 那么另外，你也得问问常总，那在轨道交通上，这些房产受大家的追捧的同时，是不是价格也完全就不一样？ 一般来讲，可能我们评估一个房产的价值，可能它会有一些相关要素，比如说它的地段。地段是很核心的，但其实地段所围绕的这个概念，一般我们会去看它的交通，看它的周边配套，看它的所谓的这个比如说教育资源，或者说它的这个商业资源是怎么样的，那肯定作为轨道交通是它衡量它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刚才主持人也举这个例子了，实际上我们去看所谓的居住距离，其实就是看我们所乘坐的交通轨道到我想到达的目的地一个直线距离的时间，这个其实不论我乘坐地铁也好，还是说我开车也好，还是说我坐公交也好，实际上我们可能更追求的是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所以说一旦轨道交通通畅了之后，实际上它其实就是拉近了这个所谓的距离的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所以它一定会带来这个房产的一个就所谓的它的这个原来固有的价值的一个变化。 好，那来吧，问问我们的刘祥磊。因为我们要沿着17号线聊这边上的新房子啊，包括二手房啊，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简单的说了说未来科技城，包括天通苑，因为这都是17号线会辐射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望京商圈啊，因为地铁17号线是要到这儿的，要从这儿贯穿过来的。那您在那儿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望京那边有新房吗？ 望京现在没有新房，望京可能主要做的是二手房。 但是对，那边也没有了，因为在五环外的那片，比如说像真园啊， 对， 然后像还有 金茂府 啊，对， 它属于来广银。对， 但是也就算次新房吧。 是的， 但是基本上都已经售盘了， 是 吧？ 是的。 好，那现在整个望京这个商圈它均价大概有多少钱？ 现在呢，望京的均价这个这么来讲吧，望京呢，我跟您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呢层次呢，在望京商圈呢，在90年代末，这个2000年初，属于这个以老社区吧。老社区的它的均价呢，大概在65000左右，作为这个。65000， 就是现在的价格吧。 对， 可能还有就是侥幸一点，像刚才这个老师您说的，这个像增援、这个金茂府，他们的建成年代都在2010年以后啊，大概在2011年、2012年左右。像这种新建商品房社区呢，他们的均价大概在8万到9万左右。 嗯 啊， 好，来吧，那我们说的就更实在一点。那既然新房子很少了，那二手房为主。那比如说你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给大家推荐几个，比如说，相对来说经济，房子也还不错，周边环境，那我所谓说周边环境，比如说比如说绿化呀，学校啊，商圈啊，这些哎都还不错的，能给大家推荐几个吗？ 可以，没问题。首先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就介绍一下这个望京总体的这个商圈。望京呢，它总共它是以 SOHO 为核心的一个商业区啊带动的居民区。本身望京这个地方呢，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区域，既适合居住又适合工作。在 SOHO 呢，是在 SOHO 商业区，它属于商务核心办公区。 嗯， 你看如我们的奔驰大厦啊，还有我们的绿地集团，众多的这些大型公司、大型企业都驻扎在那里。那居住呢，这个在望京商圈呢，总共分成四个片区。一是呢，我们花家地片区，花家地片区就是老社区为主。 对，花家地那片，比如说望京医院啊，然后比如美院啊，那大概 都 在那片。是。 对，另外一个社区呢，就是我们的南湖社区。南湖社区呢，也是在望京的这个老居民为主。啊，可能在我们东湖社区呢，东湖社区重点是以这种新建商品房为主， 对，比如像 商品房、 东湖湾啊 湖湾 等等，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有来广营商圈，就刚才老师您说的，就是 五环边上的那个， 在望京北侧啊，就来广营这个区域，大概有三个楼盘是值得给大家重点推荐的，一个呢就是2008年这个中赫置地开发的一个。北纬四度社区分一期和二期，它是以中小户型为主，啊，一居室大概在70平左右，两居室呢，它在90平左右，啊，他们的单价呢，成交单价在7.5万到8万左右， 嗯， 啊，那作为增援来讲，还有金茂府来讲，属于咱望京区域，包含的还有东湖社区的东湖湾，啊，还有就是我们在绿地集团周边的像荣科、保利，属于中高端产品社区。啊，它的绿化包括小区的建设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呢，小区居住的品质和舒适度非常好，这种呢可能在我们的行业我们分为它叫高端社区，啊，他们的成交价格呢在9万到10万， 就是刚才啊，我们的经理介绍的这几个，我都有朋友住在那儿， 是吗？ 啊，是是是，像北纬四十度，我也有朋友住在那儿，然后像东湖湾也有啊，小区确实是还不错， 品质非常不错， 对对对对对，然后主要是它边儿上好，就是像东湖湾，它的应该是东南西北，它的正西边是一公园， 嗯， 那个公园免费开放的， 对 对吧？ 北小河公园， 哎，对对对，那 个 是一个特别大的公园啊，就是平时一到傍晚天好的时候，你就看好多的朋友们都在那儿遛弯啊、玩啊、跳广场舞啊、唱歌啊，特别好。然后边上的饭馆什么的也特别多啊，包括喝咖啡的什么的，那确实环境特别好。 对，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关于刚才说到的一些地段啊，它可能就是说在17号线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它基本上作为社区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成熟， 对，很完善。 对，但是我其实在想，比如说就是这17号线现在比如说这消息公开了之后，那不光是就是我们有刚需，我们想买房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知道这个消息，那肯定包括就作为这个卖二手房的人，包括说很多像我家公司，他们也肯定知道这个消息。 嗯，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就在想有什么辙，就是我既能就是占了这17号线的便宜，而且就作为这个地段房价又不会特别让我接受不了。 嗯，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有17号线对于它周边的发展一定是一个强心剂，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就现在来看，实际上在整个望京地区它不止一趟地铁， 是的， 14号线也从那儿过， 是的。 因为我们一般 约那边去吃饭，比如去小骆驼啊什么，去那边啊吃饺子呀、啊、什么的，都是坐十四号线，基本上下车就可以到，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而且那边又比较成熟，你想光大型的超市就几个， 对对 对, 对， 然后包括商场，所以在那边你基本上可以叫足不出你这片大的社区，看电影啊、吃饭啊、喝咖啡啊，包括酒吧呀、啊，它都涵盖在那里头。 很便利， 对对对，很成熟。嗯、其实就像浩洋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好多人都是有一定的情怀，比如说浩洋是广播学院毕业的，他对那一片非常的熟悉，东五环外很熟悉，所以可能他毕业以后他租房子也在那片租。然后比如说结婚生子了买房子也会在那片买，因为他熟悉嘛。 嗯。 然后像那边最开始的可能都是美院毕业的学生啊，租房子或者未来发展了他也在那边，所以你看像七九八很多的人也都在那边去买房子。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型的企业都搬到那边去了、 嗯、是， 比如说像望京 SOHO 啊，你想望京 SOHO 在很多的都市影视剧当中或经常出现，我还说哇天哪，一个长得像马蜂窝似的地方，哇天哪，出镜率好高啊。然后边上还有那么多的公司，包括像阿里啊，包括像哎奔驰啊等等，这些大型公司都在那边，所以慢慢慢慢它就变得又完善又成熟。 嗯， 但是刚才他说的这几个我还想呢，哎，好像还有几个我觉得也还不错的，一个叫想想那叫果岭里 克拉斯 啊，对对对对对啊，那个也不错。 是的， 嗯， 刚才老师您提到了，就是你刚才说在就在公园呀、啊、或北小河有一趟叫小吃街。 对 啊，其实克拉斯就在北小河的边上。 对 啊，这个它也属于一个高端品质一个社区，它重点呢，这个社区呢是以这种改善型住房，面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啊，我觉得改善包括从小区的管理、小区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居住舒适度非常好， 嗯 啊， 价格也不错， 对，我路过过那儿 啊， 我当时就说，哎，这小区外边看着哎挺好，因为没进去好像进不去哈，然后看着挺好的，哎，看上面写的啊、哦，古亭里，查一下， 嗯， 查完了我就把手机关了。对， 因为它是属于楼中楼， 嗯， 就楼中楼大概就是一层可以有个院子， 嗯， 然后二层、三层是一户，然后什么四层、五层是一户，就是楼中楼、 嗯， 然后它整个的设计啊，包括使用面积，哎，还都是不错的，还挺好。你外头一看，哎呀，什么呀这楼？你进里头一看，哎呀，真不错哎，这个楼、 啊、 就这么一个感觉。 明白了。 那我们想问问常总，就是大家在选择一片社区或者说某个社区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是几点？比如说像望京地区，大家也会有一些自己关注的，或者说自己购买这个地儿的条件。 对，其实刚才就是我们商业经理说了，望京其实这个板块产品还是比较丰富的，它既有所谓的刚需产品，它有相应的改善升级产品，包括它既有我们说的九十年代的老的这种社区，价格比较便宜的，比较适中的，然后也有相当于像东湖湾啊，包括像这个真园这种相对来说偏高端、偏改善、偏这种品质类的这个住宅。所以说，像在这个板块里面购房，其实望京这个板块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板块。那这里面既有我们所谓的叫商业中心，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大的企业，也有一些我们叫娱乐中心，其实有一些可吃喝玩乐的地方，所以说很多这个业主都是在望京里面在置换，这是我们其实看到的这个客户的需求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可能在望京选择的时候，对望京这个板块其实比较熟的，但它更多的就是属于叫品质升级这种改善会比较多。在望京这个板块购房的人，大部分都是小换大，比如一居换两居、同小区置换的比较多，还有一类就是相邻小区置换的，就是低品质的转换成高品质的，这种会比较多，可能大家会更关注居住品质会多一些。 嗯， 这个这这是以前没有听说过，就是都在这一片儿。 嗯， 因为假如说有的时候像我了解到的一些所谓的改善性住房，它要进行更换的话、嗯，那可能相对来说它这个跨度就比较大了。 嗯， 可能离开原来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圈子或者这样一个地段。 嗯， 但是他刚讲这个在望京这一块，可能就是同小区。 嗯， 或者哪怕就可能就是同一栋楼里边不同的户型。嗯、 就是、嗯，就说明大家对这片儿很熟悉。 嗯，而且很喜欢， 不愿意从这片走。 是， 或者说它改善型是因为

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情店内活动 4606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事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面，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0686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郝阳。 大家好，我是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一直到15点的直播。那我们今天呢请来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我爱我家的，再次介绍一下。 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总监常青先生，欢迎。 对，你再来一遍，不好意思。 各位听众下午好。 另外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望京大区北纬40度店商圈经理刘祥磊先生，欢迎。 各位听众下午好。 好，那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呢，其实有多种方式。比如说在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通过我们876的官方的微信平台，可以给我们发问题，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呢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 是。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要是我们下了直播了，您依然希望我们的解答有一些问题，有两种。第一种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住在876的我们的官方微博，您可以把问题呢发到那个上头，我们也会把它给我们的专家，让他们第一时间回答。另外一种方式呢，您呢就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是。 对，住在876@163.com 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给我们的专家，让他们来回复。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首先说这个在未来哈要开通一条地铁线。这个地铁线是17号线。然后今天也是在这个17号线它的中间的一片吧，望京这一片，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房二手房的一些资讯。 是的。但是因为在望京这一片地区呢，刚才已经听祥磊说了，已经没有新房子了， 是， 所以主要是二手房的分享。那比如说我问浩洋，那比如说你当初要买房子的时候，你肯定东西南北都要去看啊， 都要去询价啊等等。 是，嗯， 比如说你选房子，我相信你肯定有一些前提的条件吧。 嗯 嗯， 首先肯定交通是第一位。 啊，这样我首先应该是价格是第一位 啊，是吗？ 啊， 哦，那可能那个时候，哎，是吧？因为可能当时第一步我掉坑， 没事没事，接着说。 第一步可能当时想的房子也没想着说这房子我们肯定就要住很长时间，就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小， 嗯， 所以可能从它的大小来说，就经济方面就可能 明白明白， 所以就选择比如说地段，因为那个时候是可能。之所以买房是因为找到工作了， 嗯， 那可能一开始想的时候就是需要比如说最快的时间能到单位或者从单位回家会比较方便， 嗯嗯嗯， 就可能想的是这个。 那周边呢，配套呢，你会考虑吗？ 周边配套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觉得就 先走一步看一步， 对对对， 所以也没有考虑说比如说边上是不是有大的商超啊，是不是有学校啊等等，这些都还不是太考虑， 嗯， 哦，然后 那会儿吧，刚开始嘛， 是我明白。然后，除非说，比如说未来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了，可能再有所谓的改善型住房， 是 可能要求会再高一些， 是是 是吧？ 没错。 好，来接着让我们的祥磊说说望京地区，因为你刚才介绍那几个盘，稍微贵了一点啊，咱们来说点就相对接地气的，大家能够接受得了的，但是周边还不错的。 好，那老师我就根据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即将开通的17号线。17号线呢，在始行望京站是望京西地铁站，刚好它和十三号线交汇。那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好 啊，观音是这个就望京西地铁站，它周边的社区呢，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社区，就是我们南湖社区还有花家地社区。 嗯， 这些社区呢，它属于一种既适合居住的就成熟社区啊。这些社区呢，作为这个刚才听了老师两位的沟通，那我想说的是，就每个客户啊，作为我们买房人来讲，我们要根据我们自身的购房需求啊，你是想你工作方便啊，你是还是想这个根据自己的手里的经济情况来去选择房子，还是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包括医疗。那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花家地片区。那花家地片区呢，说属于成熟社区，它近邻的即将开通的17号线望京西地铁站非常的近。那这个社区呢，重点它是以一种两居室的户型为主啊，面积在70平到80平左右， 嗯， 他们的成交单价呢在65000。 它是板楼还是塔楼？ 对，这种房子呢，基本都这种成熟社区呢，它始终以多层为主啊，高层的塔楼为少数部分。那百楼呢，有百楼的好处，百楼呢一般都是南北通透。一般的情况，根据建筑格局呢，它的主卧室会朝南，会朝着阳啊，一天阳光明媚。它的小卧室呢会朝北，啊，就咱所谓的叫南北通透。夏天来了。现在夏热酷季即将来临，已经来临，那打开窗子打开门，那南北的风非常的凉爽，吹到客厅，那通过卧室，那这种房子呢就是比较适合居住。当然这种多层的社区呢，它是没有电梯的啊，它也有一定的弊端啊，5层和6层更适宜年轻人，可能老人更适宜说1层和2层。那作为咱房地产呢，我们有一句叫金三银四，可能作为这个提醒广大听众，那作为购房者啊，对楼层的需求根据你年龄，根据你的这个需求来去重点去选择，建议大家重点选择说2层、3层和4层。可能1层呢面临到一层是比较接地气的一层啊，可能它会受楼层的限制，还有楼与楼的间距，或者前面有花园的绿植的遮挡，可能采光啊一般不是很好。那所以说这个广大听众要有什么具体的需求，那可以随时致电我们住在876。 好，那我多问一下，花家地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社区，它是一个大社区还是一个小社区？ 花家地社区的非常大，它分花家地西里、花家地南里、花家地南里一区、二区、花家地西里一区、二区，这个社区是非常大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老社区。 哦，然后那你说的什么，比如说一期啊或者二期，它是一个维和的小区吗？ 是的，是的，它的整个的在，它应该是在整个咱望京的。大概它的位置是在， 应该是东南角吗？好，西南角啊。 对，它在西南角上。 啊，这个它在西南角上，那包括周边的交通啊，刚才说了，说有即将开通17号线望京西地铁站，那它在西北角可以近邻四环，直接上京城，这是我们的高速交通，直奔机场高速。那同样的就是关于周边的商场，就是配套生活设施，包括我们的医疗，它近邻的望京医院， 对 啊，近邻的望京医院，从医疗作为老人或者是作为居家啊生活，可能我们这个是有所保障的。 对， 嗯， 而且从它那个路口应该穿过机场高速，是离七九八。包括一体港，哎，对对对，应该是最近的， 非常近的。 嗯 嗯，那另外的话，再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尤其是我们居家生活，可能要选择比较大的商场，啊，商场或者一些购物超市。 嗯， 那近邻咱这个片区呢，我们有临近凯德茂。 对。 凯德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物商场。 嗯。 它是一个望京一个核心商场。 嗯。 啊，非常有典型的一家商场。 嗯。嗯好， 嗯， 来对着话筒说啊，对对对对对，好，哎，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个，还有其他楼盘吗？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望京地铁站为望京站为核心的，那就是我们地铁14号线和15号线交汇的地方叫望京站。 嗯， 那在望京站呢，有一个望京站，近邻望京站的四个出口啊，直线距离也就是在100米。啊，这个小区呢，它是概括着望京的一个新城新气象的这个小区名呢就叫望京新城。 啊， 望京新城呢，应该是在望京商圈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呢，嗯，居住人群重点是以外企的高管，还有一些律师，包括影艺界的一些有著名演员。 嗯 啊，这个社区呢，重点也是属于这种改善型的社区，重点面积呢也是以这种60-70平的一居，80-90平的两居，还有120-130平的三居组成。啊，这个社区呢，它是近邻地铁望京站14号线15号双轨交汇的地方。 嗯 啊，然后它周边呢就近邻凯德茂只有一路之隔。 嗯 啊，它也可以说算是我们望京商圈在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小区吧，叫望京新城。 嗯， 那他们的他这个小区的价格呢，它的均价呢也就在6万到6万5。当然，根据我们购房者的需求，选择一些楼层或者是朝向，还有这个装修等等，啊，可能价格上有一定的差异。 嗯， 啊，这个社区呢，重点是以一种高层的塔楼为主，啊，一般的话都是有。一般都是两个单元，一个单元和两个单元组成。那总楼层呢，大概是在28层、29层，啊，嗯，这个除了地铁，就它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也非常全面。那望京新城的对面就是望京地铁站的 H 口， 嗯， 它就是一个大型的超市，包括港旅大厦，啊，真是休闲娱乐工作的办公场所比较聚集的地方。 嗯， 同时呢，就是我们更利于我们生活比较便利的一点，就是我们生活居家过日子嘛。 嗯 嗯，即难免会有一些，就比方买菜呀， 对 啊，新鲜的水果呀， 嗯， 果蔬之类的。 嗯， 那我们对面刚刚建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农贸市场，啊，有水果，有生活的必备品，百货，全都应有尽有。 嗯，好。来，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得问问常青常总，就是咱们从数据测算过，在望京买房子的朋友，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朋友？ 嗯，其实我们看过整个北京的一个购房客户这个分析去看啊，实际上望京整个年龄还是在北京属于偏中上一些，大概购房年龄基本会在35岁以上。啊，因为整个望京还是以这个大户型为主吧，其实中小户型也有，但是它主力户型还是两居、三居的户型为主。实际上，我们就看它购房人群可能分成几类，一类就是在望京这个片区居住上班的这个人群，可能有一部分白领，也有部分企业的高管，因为毕竟望京是属于北京第二个 CBD 嘛，实际上它这边的这个企业还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这类客户应该是占据主导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更多的就是原来住在望京这个片区的一些老的这种居民。啊，更多集中在一些老小区，可能他们会在这个望京里面去改善，或去换房，可能基本会有这么两类啊。 嗯，那比如说从你们的数据来看，在望京真的是买房子的人多，还是租房子的人多？ 实际上以前望京在就是应该是在2009-2010年的时候，实际上租赁需求相对来说是不是很旺盛的，但是我觉得从几个大的企业搬迁过来之后，包括现在我们去看奔驰包括阿里，就是很多企业搬来之后，实际上现在望京的租赁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尤其是我们去看一些改善性的这个租赁需求，因为望京有着朝阳最好的这个学校，所以很多的这个业主可能会在望京买一个学区房的同时，会选择租一个品质比较好的这个房子。这两年是我们是明显感觉到有这样的需求出现。一些大的豪宅其实现在出租率还是不错的，包括真源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出租率也不错，虽然它租金很高啊。 因为我听说好像就是朝阳区的应该过户的那应该叫什么呀， 就是过户大厅 啊，对对，是已经搬到真源那边去了。 对，没错，它是在金茂悦的对面，应该是处于这个望京和北苑这个应该是两个板块的交界的地方啊，但离望京也很近。 就是现在的手续都要去那边了 啊？对，没错。 哦呀，那边生意应该可火了。然后，那我还想问一个，因为在望京除了比如说纯居住的以外，还有商用的。那商用的需求的人你们测算过吗？ 因为望京这个板块吧，就是其实它还是一个比较商业比较氛围比较浓的一个板块，实际上它的商住类的更多的是以办公为主，因为我们会发现北京有很多商住类的这种小区，它更多会有居住为主，比如在北苑的包括历史桥那一块的这些小区，可能这个居住的会比较多，但在望京的商住的项目基本上是以商业办公为主，因为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实际上我租一个这种商业办公商住的这种项目相对来说比写字楼的租金可能还要便宜一些，包括注册办公也是很方便。 那比如说像方恒时代，因为方恒时代它是有写字楼，然后包括后面有商业区，包括有商场， 对 啊，然后边上还有那个 H 打头的某大型的酒店啊，这些都是有的。那比如说在那边，你觉得是租值啊，还是在那边买值呢？ 其实商住类的，一般来讲，我们还是感觉从看它的用途嘛。实际上，一般在望京来讲，望京在做商住，基本的还是租。办公为主会比较多，买来投资的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商住类的本来现在交易是有很多限制，包括它本身它不是作为一个居住属性的产品存在，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投资价值会比较小，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你实际需要去住会比较多一些啊。 对，好，来，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个特专业的问题啊，得让我们的祥磊说一下，比如说买了二手房，大概都要交什么税费呢？ 那要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那可能要根据每套房子的它的产权性质或者它的产权就房产证的下发时间为依据。那首先这个关于一般的税费呢，都会每套房子交易都会有契税。那根据房产证是否是满五年，要交一个个税，那是否是唯一要交也要涉及到一个个税，还有我们的土地出让金及我们土地增值税，那根据产权的不同，还有购房家庭的不同，那决定这个我们缴纳税费的种类。 那平均算下来大概有3到4种税费。 对。 好，然后还得看是不是满五唯一。 是的， 如果要是满五唯一的话，可能税费会相对的少。 是满五唯一，可能税费就比较少一点。 好了， 北京时间下午的2:47，今天咱们住在八七六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当然了，在此要再次感谢我们我爱我家的两位朋友，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可能还会继续沿着17号线。再往城里走走， 再走走， 太阳宫也是一片好地段。 好，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